今日嘅经读经嘅经文系喺路加福音二章八到十二节。在伯利恒之野地里有牧羊的人，夜间按着更次看守羊群，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边，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牧羊的人就甚惧怕。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今日正道的题目是给绝望世界的盼望。我们给绝望世界的盼望，耶稣。我们请张美芳牧师为我们正道。 各位弟兄姊妹早晨， 早晨， 圣诞快乐， 圣诞快乐， 同你身边所有的人讲圣诞快乐， 圣诞快乐，圣诞快乐，圣诞快乐，圣诞快 乐，好，愿主的平安，愿主的平安同你哋个人同在。我哋嚟到神面前去听神的话语之前，我哋一起低头祈祷。亲爱天父，亲爱主耶稣，多谢我哋真系要讲声多谢，仲有生日快乐，主耶稣生日快乐。因为神你真系不爱惜你自己嘅独生子，甘愿喺你尊贵嘅天上嘅宝座降生为人，为要系救我哋，叫我哋从里边罪里边去拯救出嚟。主啊，我哋实在系何等嘅人，可以值得你咁样嘅牺牲咧？主啊，我哋真系抱一个好感恩的心去到你面前，我们恳求你亲自的塑造我们，帮助我们，叫我们在认识你之余，我们更加懂得怎样去行神你想我们做的事。主要我们将以下的时间你的话语恭敬交给圣灵，求圣灵是引导我们每一个无论讲的听的都是得到造就。我们将以下时间恭敬交托，奉主耶稣的名， 阿们。 咁咧，大家聖誕節啦，忙唔忙啊？好忙啊！好多好即係，不論信徒或者非信徒咧，聖誕節呢啲時間咧更加忙啊！點解啊？嗱，要趕住買禮物啊，做佈置啊，嚇又要啊，有好多屋企人走埋一齊，跟住又要煮大餐啊，好忙好忙。咁事實上，聖誕節咧真係一個普天同慶嘅日子嚟嘅。咁咧哇！咁你真係見到咁多屋啊地方佈置到五光十色嘅咧，你個心情都零舍開心噶嘛，係嘛？又煮到好多美食，哇！到處啲聖誕音樂飄揚，唱啲歌又開心，所以咧其實真係係即係一個普天同慶、萬人慶賀嘅一個嘅節日。聖誕節嘅意義咧，我哋都知道啦。對於信徒嚟講，係慶祝主耶穌嘅降生，係嘛？咁樣，但係咧，我哋好多時咧，而家嘅日子咧，你會發覺主角咧就變咗邊個啊？聖誕老人啊，冇錯啦，好奇怪嘅。我哋慶祝一個 B B 啊，係咪 ？B B 嘅降生，但係竟然咧轉咗手咧，就慶祝一個聖老人家嘅，係啦係啦。咁咧，我哋其實咧就係神送禮物俾我哋嘅，係咪？相反地咧，聖誕老人咧。就要是怎樣周圍送禮物給人的，是的。所以呢其實這個魔鬼都很厲害，將整個聖誕的意義呢翻轉了。但是其實呢在喜慶的氣氛的底下，其實你又知不知道呢，對有些人來說呢，每逢這些佳節呢更加傷感。為什麼？可能即今年的聖誕節已經不再一樣，可能去年還有一些的摯愛和我們一起去慶祝聖誕節搞佈置，但可能這個摯愛可能好像今早的禱告會裡面想到這一年我們附近有一間的中學 Stoneman Douglas 很多小孩子槍殺裡面犧牲了走了，今年的聖誕可能在某某家庭的小孩子已經不再在這裡，或者我們的配偶有可能不知道去了哪裡。 有一些你會覺得、啊、以前聖誕節會扮到靚靚咁，今年可能已經患了一場大病，搞到咁嘅樣啊，即係好醜樣啦已經。有可能你以前可能可以買好多禮物，好多錢買好多禮物，搞好多裝飾啊，俾啲細路仔啊，俾老婆啊，俾老公咁樣。今年可能個家庭突然間個經濟有困難，失咗業啊，你可能已經冇錢去買咩禮物俾啲細路。有可能以前啲細路仔細嘅時候，你仲可以同佢一齊啊拆禮物啊，搞佈置啊，食餐咁樣。但係而家細路仔大曬啦，可能你自己仲俾人掟埋喺老人院嗰度，唔係拆禮物啊，係俾人拆尿布啊，嗰種孤孤單單嘅感覺。所以聖誕節可能係對於呢一啲人嚟講咧，更加係冷漠，更加係感覺到寒冷，特別嗰啲露宿者，係嘛？睇住人哋好温暖啊，著住大褸，佢可能仲失縮喺個街頭啊，喺度乞緊錢。對於一啲細路仔冇錢嘅細路仔嚟講，見到啲細路仔哇左擁右抱，又啤啤熊，又電話手機，又又而家唔係玩 PlayStation 啊嗰啲啊，唔係玩嗰啲啊，唔知玩哇最新款嘅遊戲機，但係佢哋可能連手上一碗想話暖嘅一碗食物，可能都可能是一個很奢侈的。世界可能變得越來越絕望，貧富也都越來越懸殊。如果你看看每天的新聞，你真的看的壞消息多的是，是吧？這裡暴動，那裡前幾天又說即股票又跌了百幾點啊，這樣。啊，你在政治上面呢，你看不到哪一個國家的元首呢是你值得尊重啊敬佩的。國與國之間咧都係勾心鬥角嘅，都係為自己嘅利益。就睇中國，只係注重咧係經濟上面嘅發展，但係咧對於人民嘅自由啦，嚇、啊、新聞自由、宗教自由、教育、道德嘅標準，完全係退後嘅，係咪？嚇嗰啲冇犯事、忠忠實實嘅忠義人士去守禮拜啫嘛。竟然又被人逼迫的、啊、那些作奸犯科偷呃拐騙弄些假東西出來去呃錢那些又可以放縱、啊、看看美國呢，美國更差了、啊、又槍擊，又同性戀合法化，又墮胎、啊中即是說 Merry Christmas 都說不得的、啊、要 Happy Holiday 的，即是你不要說耶穌，又不給祈禱，是吗？即是我们会觉得哇，性道德又泛滥，你会觉得这个世界越来越变得差，变得绝望。我们真的会死心的，有时觉得怎样啊，唉，自己过自己的生活算了，顾掂自己就算了，你没什么盼望。咁呢，根据一个呢机构叫做 Anxiety and Depression Association America， 即是呢焦虑症和抑郁症的一个美国的团体呢做了一个研究。美國原來超過咧有4000万嘅人咧患上焦慮症啊 ，anxiety。咁咧仲有1600万人患上抑鬱症，而咧個年齡咧，你唔好以為係老人家啊冇曬希望先會咁啊。原來18歲開始就已經有呢啲症狀，好多添。我最近都遇到一啲，所以你發現哇，十八歲就有啲問題啊，所以你會。看到了，老人家有老人家的問題，成年人有成年人的問題，年輕人有年輕人的問題。為什麼？因為我們都是凡人，都是有煩惱的人，所以我們除非我們是什麼呢？是超人。所以我今天講這個講題呢，就叫做給絕望世界的盼望，耶穌就是一個超人，不是一般的凡人，就是超人。在今天的经文里面，我们要尝试看一看在2000年前的第一个圣诞节，看看天使怎样宣告耶稣的降生，而带给这个绝望世界的一些盼望。对于绝望的人来说，世界会越来越变得黑暗的，又黑暗又绝望。 咁其實世界幾時開始變成絕望又黑暗噶？唔係而家噶噃，幾時啊？啱啦，就係當亞當犯罪嗰一刻開始，就已經世界變得越嚟越黑暗噶啦，越嚟越絕望噶啦，因為整個人類咧都陷起俾呢個罪去籠罩住，所以會越嚟越黑，越嚟越絕望，因為每個人都要面對死亡。面对永远的死亡。而在这一段经文就是说呢，在一样在一个夜间，在一个黑蒙蒙的晚上，一个极之平常的晚上，在以色列地一个极小的乡村叫做什么？伯利恒城，有一班极之卑微的小人物，是什么？牧羊人，做一些极冇前途又挨更底嘢嘅工，系咩啊？看守羊群，嗱，系极之平凡、极之卑微、极之冇乜嘢嘅情况底下，有一啲班人。咁咧，虽然咧喺每一个以色列人嘅心目中咧，佢哋都期望有一个救世主，即系尼赛亚会嚟嘅，但系等咗千几年啦。而且最近嗰四百年咧，神好似沉默咗添啊，连先知都冇嘢讲啊。但系又见到以色列地嘅政治环境气候咧，好大变化喎。因为咧，佢经历过咧，由呢四百年里边经历过波斯国，吓经历过希腊国，跟住转到去呢个罗马帝国，将呢个以色列地去统治，成为一个罗马嘅领土。哇，咁样翻天覆地。嘅一個咁嘅情況，尼賽亞同埋救世主都未嚟，慢慢變成一個傳說啊！傳說都唔知嚟唔嚟嘅，咁咧呢個世界更加墮入一個咧黑暗同埋好絕望嘅境況裏邊，啲百姓就覺得好似要自生自滅咁咯。俾完一個國家統治就俾第二個國家統治，而且羅馬國嘅統治係非常嚴厲下嘅喎，啲羅馬兵嚇、啊，即係講句説話。即係都要可能捉俾人捉嘅喎，係啊，可能變得越嚟越冇希望。你今日你自己咧，你自己有冇遇到人生嗰種嘅黑暗？你覺得有啲嘢冇辦法解決，你唔知道前邊前路係點樣，甚至乎你想揾個人傾下偈，你都好難，因為你覺得啲人信唔過，好容易爆咗你啲嘢出嚟嚇。講咗佢又幫唔到你咁，你覺得好唏噓嚇。人微言輕，見到世界咁樣，見到周圍嘅環境咁樣，你覺得改變唔到啲乜嘢，就好似呢一班牧羊人咁樣嚇，咁卑微可以做得啲乜嘢咧？你就需要呢一個主嘅榮光，主嘅榮光去驅散呢個黑暗。因為喺路加福音二章呢個九節繼續講，有主嘅使者企喺佢哋嘅旁邊。主的榮光就四面向他們，向照著他們，牧羊人就甚懼怕了。哇，主的榮光是一個什麼光啊？光一出現呢，就將黑暗驅散了。特別是主的榮光，是非同小可的榮光啊。舊約時代講到神的榮光一出現的時候呢，會怎樣啊？哇，神的榮光呢，進到去聖殿裡面的，啊，那呢，將整個聖殿都照亮的。咁咧，連嗰啲祭司都冇辦法站立去供職嘅嚇。呢個摩西上到喺聖山上面，主神嘅榮光撐佢嘅時候，呢個摩西之後會點啊？連佢自己嗰個都反映到索咗啲即係榮光喺個面嗰度啊！落山嘅時候咧，哇閃曬嘅個面，哇連啲人咧都唔即係唔敢望佢，要用個帕子遮住個榮光嘅。不過呢個榮光慢慢會退去。哇！所以你睇到主嘅榮光咧，嗰、那個威力好犀利啊！仲有新約嘅時候都有主嘅榮光啊！幾時照過？除咗呢一個時間，登山嘅時候咧，主耶穌登山嘅時候變像嘅嘅時候咧，彼得、約翰同埋雅各都見過主嘅榮光啊，發曬光，衣服都放光，好白嘅嚇。咁所以咧都見過主嘅榮光，所以主嘅榮光喺呢一刻，原來一降世嘅時候咧，主嘅榮光咧就照住呢一班咁卑微嘅牧羊人喎。哇，好 好難得係咪啊？梗係驚啦！主嘅榮光一殘，呢班牧羊人梗係驚啦。咁咧，所以咧呢、這個三個使徒見過主嘅榮光咧，約翰喺約翰福音一章十四節嗰度咁樣講，佢話道成了肉身，即係講主耶穌啦。佢住在我們中間，充充滿滿嘅有恩典有真理。我哋都見過佢嘅榮光啊，正是父獨生子嘅榮光。而且咧，佢約翰講呢句説話一章九節話。那個光啊，真是真光嚟噶，係照亮一切生起世上嘅人嚟嘅。主嘅榮光喺舊約嘅時候話，直情啊，照遍大地嘅。哇，犀唔犀利？所以難怪啲牧羊人咧，即係驚得咁緊要啊。咁但係基督徒，你知唔知道我哋裏邊個榮光喺我哋裏邊？因為呢度以賽亞書九章話。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耶稣又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这个生命的光就是在每一个基督徒生命里面，只有我们接受这个光的人，我们就有这个光，这个光原来就是生命之光。我哋领受咗呢个生命，就将我哋嘅黑暗、将我哋嘅绝望驱散。好似我哋上一个礼拜讲，我哋基督徒应唔应该绝望？我哋唔应该有绝望，因为盼望系从神嗰度攞嚟嘅，神赐俾我哋。当我哋信耶稣嗰刻，我哋就有盼望，因为嗰个光进入我哋里边，我哋就有生命，我哋就有光，我哋就唔怕黑暗，我哋唔会绝望。然之后天使就作咗呢个宣告。天使嘅宣告咧，喺呢一个经文里边二章十节嗰度话，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嘅信息系关乎万民嘅。原来呢一个系一个好嘅报好嘅信息，系一个大好嘅信息嚟嘅。哇！今时今日你打开新闻，你仲有冇几多机会听到？哇！噔噔噔噔。新聞報告我報給大家一個大好的信息啊，好少啊，好少有啲咁嘅信息，打開都係唔知邊度死人啊，邊度冧樓啦，天災人禍啦，成咁樣死幾多人啊咁樣嚇，邊度打仗啦，邊度係嘛，好悲哀嘅信息。但係天使嚟報告呢一個係個大好嘅信息，幾多個天使報告啊？嚇，我哋好多聖誕卡咧，你會見到咧。好多天使的嘛，其实知道有几多个天使做这个报告，是单数的，一个天使跟这一班牧羊人去讲这个大好的信息。而大好的信息这个字呢，其实在希腊文来讲呢，就是我们传福音那个字 Evangelical 啊，咁啊传福音就是说有一个福音，有一个好的消息要传给人啊。而且大家请留意哦，这个信息有两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什么呢？是大喜的。Great joy， 是一个很开心的，极之开心的好的信息。那呢，我们这个喜乐呢，同不同我们哇圣诞节搞 party 那种欢乐呢，是不一样的。圣经讲这种喜乐是一种在患难绝望当中你都仍然可以喜乐。不是指我们的欢乐啊，只是开 party 的时候呢啊，大家啊好开心啊，喂这么多人，又多嘢食，又多人，然之后大家好狂欢咁样，又有音乐啊，又饮酒啊咁样，好 high 咁样，开心完之后回到家，好多人都有一种即是宴乐后的失落感㗎嘛，是咪？但是真正的喜乐，神俾我们这种喜乐，唔单止喺喜乐里面开心的环境，我们有喜乐。原来在患难当中，我们仍然有喜乐。就好像雅各书一章二节这里说，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哇，百般试炼你都要有喜乐。因为呢，罗马书十二章十二节那里说，你们要指望中要喜乐。指望即是有盼望，你盼望等紧的时候你都要喜乐。啊，唔知等幾耐喎，好似班以色列民咁樣，等咗千幾年都等唔到尼賽亞嚟，可能等到教堂，想等教堂 快啲起好啦，整好曬，整到靚靚，等嚟等去等唔到，但係你要起落喎，你唔好一路憂憂愁愁喺度盼望，仲咦冇到嘅，誒要起咯，咦冇咗都要起咯，因為起落嘅心乃是良藥啊，係嘛？會你好似我大患難啊，病咗成年嚇，哇！原來你見唔到我好憂愁噶，係咪？我就有呢種喜樂，喺患難中喜樂，有盼望嘅喜樂，仲要因為喜樂嘅心醫好我，係良藥嚟嘅。你們要靠主常常喜樂。我哋嘅喜樂唔係自己製造，我哋要靠主，靠主喜樂。特別喺呢一個點解我哋可以靠主？因為今日話俾我哋聽，主已經為我哋降生，天使俾我哋呢一個大喜嘅信息。第二咧，呢、這個信息第二個。重點咧就係關乎萬民嘅 ，for all people 嘅。你唔好以為呢一個信息咧，只係為以色列民啊，因為哎呀係以色列民先期盼呢個尼賽亞啫嘛嚇。所以呢個救主又生起以色列地，所以只係關呢個只係以色列嘅新聞嚟嘅啫。咁樣唔係，原來天使講得好清楚，係關乎萬民嘅，係整個人類嘅。所以點解我哋全世界都要慶祝聖誕節？係關乎我哋噶嘛？點解耶穌嘅出現之後，我哋個月曆、我哋個日、我哋個日曆要改年份啊？我哋2018年啊嘛，就係幾時開始係零年開始啊？幾時開始計啊？耶穌出生嘅時候嘛，雖然可能有啲偏差嚇，但係個意義就係話。原來全世界都因為耶穌嗰個出生要改變嘅，個月曆會改嘅，係咪？所以我哋而家係2018年，就係計耶穌出世之前嘅主後啊，係咪？係主前咧就耶穌出世之前，所以全世界嘅關全世界嘅人嘅事，因為自從亞當犯罪之後，神就應許咗呢個救主來臨啊。個應許就喺創世記3:15。嗰度話我又要，我即係神講，要你邊個你啊？即係蛇呢、這個創世記嗰條蛇咧，引誘亞當夏娃嗰條蛇。我要你同女人彼此為仇，做乜蛇同女人會為仇咧？因為你嘅後裔同女人嘅後裔也彼此為仇。你嘅後裔即係其實咧指魔鬼啊，魔鬼嘅後裔要同女人嘅後裔。女人的後裔是誰的女人啊？瑪利亞，為什麼不是男人的後裔？不關男人事，耶穌的出世不關男人事的，是女人瑪利亞的後裔彼此為仇，女人的後裔要傷你的頭，即是誰啊？誰是女人的後裔？主耶穌咯，要傷誰的頭啊？撒旦的頭，而呢撒旦又要傷佢嘅腳跟喎，傷邊個腳跟啊？耶穌嘅腳跟喎。撒旦點樣傷耶穌腳跟啊？要釘咗上十字架，所以耶穌個腳跟嗰度要釘住，嚇冇黃手巾，手巾驚大家誤會咗係抹面嗰只，所以釘腳跟。所以咧，呢個應許咧，係喺創世人類開始嘅時候，神已經定咗呢個救恩嘅。所以呢個信息係關乎全世界嘅人嘅福祉，但係你記唔記得？如果你有讀過少少聽過下神學咧，有個叫加爾文嘅 Kelvin 嚇，加爾文咧有一個定律噶嘛，叫做咧有五點嘅，其中一點咧就叫做 limited atonement 啊，即係話有限嘅代贖啊。咩解咧？佢嘅意思咧就係話，哦，耶穌嘅降生，佢嘅死咧。只是為神所揀選的子民去死的，沒有揀選那些神耶穌沒有為去死的。那這個呢，就是最爭議性的，在神學界裡面。為什麼呢？我們就用這段的經文，剛才那段的經文，就是說呢，這個是關乎萬民的信息。所以耶穌的降生是不是只是為那些去揀選的人降生啊？不是的， 所以呢度好清楚话系为万民，系为每一个人嘅去降生，佢嘅死亦都系为每一个人去死嘅。所以咧，我哋就知道个情况就好似神喺天上，第二啲一个将呢个 B B 咧降生落嚟，就好似一个礼物去为人类拎咗出嚟，伸咗只手啊！呢个就系个礼物啦。问题边个能够得救呢？边个可以得救？就是你边一个愿意伸只手嚟接住呢个礼物，那个肯去接受的就会得救。所以个礼物是俾边个噶？唔系净系俾 Stanley 你，又唔系净系俾递完俾 Stanley 啊，跟住递俾 Tony 啊，啲个唔拣选嘅，啲唔拣选嘅就唔递俾嗰边，唔系、哦。是递出来的，哪个愿意就走出来伸手接受就会得救。所以这个很清楚告诉我们，救恩主耶稣的降生是为所有的人。那你的反应是怎样呢？哎，事不关己呢？还是好像这班牧羊人那样，好留心，关万民的事，即是关我事的了。咁我就要留意听下究竟发生咩事，咁听落去啦。咁呢个嘅好信息，仲有讲咩咧？呢个天使讲啊，佢话咧，喺呢一段经文二章十一节嗰度话，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哋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今日呢度我想同大家讲呢个今日。今日呢一个字喺呢个希伯来文咧，系讲现在，就系、是、今日啦。咁样即系几时啊？唔系我哋2018年嘅呢个今日，系讲紧2018年前嗰一日，耶稣出世嗰日嗰个今日，好清楚话俾我哋听，嗰日就系呢个救主出世。你知唔知道犹太人咧系唔相信嗰日？他们的救主已经来了，他们还仍然等着，等到现在2018年12月23号，他们还等着救主来的，他们不接受那个出世在马槽那个 BB 就是耶稣基督，就是救主。他们不接受，因为为什么？他们不能够，不愿意，还有不承认那日出世在马槽，仲系死喺十字架上嗰、那个人，叫耶稣嗰个人，就系、是、佢期待咗千几年嗰个救主尼赛亚，接受唔到咯吓、啊？你明点解接受唔到啊？因为同佢哋个期望差好远、啊。佢哋个期望系咩啊？等咁耐，嗰、那个尼赛亚系一个点样嘅尼赛亚？点样嘅救主啊？系一个王啊！騎住白馬，好英偉咁樣飄住件袍咁樣咧，哇！大軍萬馬咁樣啊，從天而降咁樣，然之後點啊？將佢嘅以色列嘅選民咧拯救，然之後帶領佢哋咧打低曬羅馬軍團，然之後咧創立一個新嘅國度，咁樣嘅姿態噶嘛嚇、啊，所以就算出世都好咧，點會喺馬槽嚇？啊啊！點死嘅時候點會十字架？完全接受唔到啊！搞唔掂啊！呢、這個我哋咧，其實有時我哋跟隨耶穌嘅人咧，有時啲期望咧都係落，即係有啲落差嘅。你可能咧期望咧，我哋跟咗耶穌大佬啦，耶穌係智慧噶嘛，德性嘅王嚟噶嘛，所以我哋跟咗耶穌。我哋即係有病嘅一定得醫治啊！嚇唔使做都可以豐衣足食啦！嚇啊！人人咧見到我哋都曬曬冧啊，景仰啊，好尊重咁啦！嚇教會咧風風光光，好熱哇！唔使啊，啲人就哇自動湧嚟啦咁樣嚇咁樣，所以咧我哋覺得即係咩都唔使做就可以，即係教會好興旺啊咁樣。對唔住，呢一種嘅期望咧。有时可能未必是我们即是神会达到的，因为我们不知道原来我们跟随这个耶稣是生起马槽和死起十字架的耶稣，是一个受苦的耶稣，他在地上的时候都是要受苦的， 原來我哋跟住呢個大佬耶穌咧，我哋都要學受苦嘅。所以當你跟咗耶穌之後，哇乜仲有患難嘅咩？嚇、啊、跟咗耶穌乜俾人鬧嘅咩會？嚇、啊、跟咗耶穌信咗耶穌翻教會嚇、啊、見咁多嘢做嘅咩？哇搞亂曬我啲 schedule 啊咁樣，你要覺得同你嘅期望唔一致啊？但我想話俾你聽，今日耶穌為我哋降生，我哋要把握今日。我哋嘅生命在地上嘅每一日，每一個今日都非常之緊要。如何製創造你積起你嘅人生嘅生命，都係由每一個今日去組織而成。好似阿 Rose 琴日同我哋織咗頂冷帽，紅色嘅冷帽，聖誕冷帽，係要一針一針、一針一針咁樣織出嚟。我哋嘅生命都需要每一日、每一日去製織出嚟。我哋嘅人生先達到人生嘅目標，我哋先行完呢條天路。所以每一日，你愿唔願意承認接受我哋每一日可能會遇到嘅患難？我哋會唔會欣然接受？你會唔會承認自己？我哋有我哋嘅限制同軟弱，我就接受。好似耶穌個限制係一個 B B， 就接受呢個軟弱嘅時候，我哋就甘心喺神嘅面前，我哋就求。祈禱求神幫助我哋，我哋唔喺度扮掂啊！我哋唔喺度喺耶穌面前扮我哋搞得掂曬啲嘢，而係我哋承認我哋嘅難處，我哋承認我哋嘅限制，然之後求神俾力量我哋去面對每一天，面對我哋嘅每一日每一個嘅難處。今日天使話俾我哋聽，今日耶穌為我哋而生。第二咧，就係、是、生喺邊度？生在大衛的城裏面，為什麼他不直接說哦有生在哪裡啊？實際生在哪裡啊？百利行城的嘛，剛才講咗啦，生在百利行城的嘛，為什麼知道要這麼轉接說要生在大衛的城裏呢？原來呢，天使要提醒我們一件事，在這個彌迦書五章二節，即是舊約的時候呢，就已經預言了伯利恒城是不簡單的，雖然呢這裡說呢，他說伯利恒以法他，你們在猶大的諸城中是小的城來的，將來必有一位從你那裡出來，在以色列中為我作掌權的，他根源從梗古，從太初就有了。哇，原來這個伯利恒城呢是在猶太那麼多個城裡面，其實是個㓥仔來的，是一個鄉村來的。為什麼天使要提醒我們，即是要在大衛的城裏面不直接說伯利恆城呢？原來他要提醒我們，原來這個伯利恆城是跟神應許大衛的一個應許裏面呢，就是一個有關聯的。在撒加利亞書，撒米這個撒母耳記下七章十六節，這個是神給大衛的應許，就說大衛，你的家和你的國必在我，即是神的面前永远建立，你的国位也必坚定直到永远。嗱，呢一个应许指咩应许啊？就是话神应许大卫话，你喺你嘅后裔里边咧，一路一路咧会有你嘅后裔做以色列嘅王啊，直到永远啊！哇，边度有王可以做到永远噶？吓、啊，唯有耶稣基督。所以耶稣基督咧系生喺大卫嘅乡下，就系伯利恒城啊。所以佢要提醒啲以色列民，提醒呢班嘅呢班牧羊人，記得啦，呢、這個生喺伯利恒城，咪就係我哋期待咗好耐，就係、是、大衛嘅子孫喺大衛個鄉下出世嗰個咁啊舊約嘅時候咧預言咗嘅，而家就係失真喺嗰度啦。咁咧，所以咧，伯利恒城係大衛嘅家鄉。今日降生嘅耶穌就承受咗神向大衛嗰個應許咯。就是在这个大卫的后裔当中永远作王，神的应许一言既出，怎么样？四只马都难追所以永不落空的，这一切的，所以是给所有一切绝望的人可以，就是我们说的闹可以勾起神的应许，那里有那个盼望的源头。当我们绝望的时候，我们要找紧神的应许， 神应许过我哋乜嘢？神应许话永远同我哋一齐，唔会离开我哋。神又话会将盼望、平安、喜乐、勇气、能力去克服难关，去战胜罪恶呢啲嘅能力，呢啲嘅盼望俾我哋，所以就应该可以有呢个盼望，可以搞得掂，唔会绝望嘅，系咪？第二，仲有话俾我哋听咧，佢为我哋生咗救主，就系主基督。嗱，呢个咧两个 term 就系咧救主同埋主基督 ，Savior 同埋 Christ the Lord。Savior 系为我哋，首先系为我哋每一个人而生嘅。乜嘢叫 Savior？Savior 就由呢一个 save 嗰个字出嚟噶，系咪啊？即系救你，救命恩人啦，啱唔啱？所以咧喺边度救出嚟啊？唔单止系话喺我哋个罪里边将我哋救出嚟，而且咧仲喺魔鬼嘅手里边咧拯救我哋出嚟，即系喺敌人嘅阵营里边咧救咗我哋出嚟。唔单止唔使死，仲唔使被敌人咧捆绑我哋嘅。所以呢一个咧系呢个耶稣系我哋嘅救主，而且咧系救我哋出黑暗入光明嗰个嘅救世主。另外咧系话叫我哋咧系我哋嘅主基督，呢个一齐用嘅。基督呢个字咧就系Christos， 系呢个希腊文嘅 Christos， 就系指咧嗰个嘅受膏者，亦都系旧约圣经讲个 Messiah 嗰个尼赛亚嘅意思。咩叫受膏啊？边啲人需要受膏啊？ 王 封一个王嘅时候咧。就会受膏啊，即系真系有啲油咧淋去喎，咁样去受膏啊，代表咩意思啊？代表咩意思啊？点解要膏要膏佢啊？即系嗰个权柄、嗰个认定、嗰个哇尊贵，去淋到神嘅恩典，去淋到呢个人身上嘅。所以佢系呢一个叫做 an anointed one， 系一个受膏嘅人嚟嘅，系拣选嘅，系尊贵嘅人。咁咧，佢系嗰个嘅救主。是那個主 ，the Lord，the Lord 個意思係咩 ？Master 係主人，係主人啊！原來我哋咧信耶穌嘅人咧，你當你接受耶穌嗰刻，你唔係單單咧淨係話耶穌做我救主就夠啦。另一個身份咧，你係要接受耶穌做你嘅主，係生命嘅主啊！救咗你上嚟之後。唔係哦，喂，多謝，然之後拍下咯，有我就走啦，然之後過翻我自己個生活啦，做翻我以前我做開嗰種人，啊，中意打麻雀就打麻雀，我中意去賭場賭錢就賭錢，跟住我中意飲酒食煙，我繼續做，或者我中意去嫖嘅，我又去嫖，唔得啦，因為你淨係將耶穌成為你嘅救主唔夠嘅，你必須要將耶穌成為你生命嘅主。佢要掌管你嘅生命，所以你点解能够可以认罪要悔改？因为你要改啊！因为耶稣已经做咗你嘅主人，你唔再系靠自己嘅意思去生活，你要听耶稣嘅话，做得你嘅主人，即系你做嗰个仆人啊！所以你唔系自把自为，你系真系要听耶稣嘅话。耶稣话唔得，你就唔好做；耶稣话你要做嘅，你就要做，咁先至系一个主人。所以你要明白，呢度话为你哋生咗唔单止一个救主，仲系成为你嘅主人。但系当我哋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哋嘅救主嘅时候，成为我哋嘅主人嘅时候，你会发现，就算我哋有患难，我哋都会有喜乐；就算我哋有遇到啲咩绝望嘅事，我哋仍然有盼望，因为呢个主喺我哋里边。头先讲啦。有主耶稣在里面，我们就有光和有生命，我们就满有喜乐平安。那天使呢跟着说什么？他说呢，哇，我们很多时候呢应许人呢就会讲了一大餐，跟着呢就、啊、就我们信以为真，好像那些算命那些呢，那些啊，你呢到啊三四十歲嘅時候咧，你就應該咧會嚇、啊、會飛黃騰達嘅啦，咁樣遇到個貴人啊，咁樣咁咧，你只係信嘅啫喎， 信完之後咧，你等等等到到三四十歲、五十歲，咦，我仲未發達嘅咁，咁你就先知道，唉，真係呢啲風水佬啊，或者啲算命師啊，真係信你就嘥氣啦咁樣。咁咧呢個天使咧講話啊，你將今日咧會生個救主啊，咁啊講一大餐，跟住咧講完就走噶啦咁樣。咁樣有冇生咧？咁樣有咩？咁佢就話俾我哋聽咧，咦，有記號嘅嚇，原來有印證嘅。正如咧，我哋上個禮拜講呢一個嘅摩西，我哋有盼望嘅時候咧，佢哋走呢條迷惘嘅人生路同埋呢條天路嘅時候咧，神會擺一啲證據俾佢哋嘅，佢哋會攞到啲證據證明咧，你行啱啦，條路行啱啦。所以同樣，佢話俾呢班牧羊人聽嘅時候咧，要有記號嘅。咩記號呢？就係睇住喎，有幾多個特點先有記號？係你要體現一個嬰孩包住布，卧在馬槽裏啊！這個就係記號啦。記號有咩作用嘅咧？記號就係要咧肯定呢個天使所講嘅嘢咧係真實嘅，真係。如果當我哋見到嘅呢個情況咧，就係、是、啊，真係喎，佢講嘅嘢冇錯喎咁嘅。但係睇一個記號係乜嘢？第一個記號係乜嘢先？ 嬰孩 係一個嬰孩啊！啊，這個嬰孩原來咧，你會發現好奇怪。同我哋頭先講嘅啦，即係以色列民所期望嗰個救世主係點樣嘅話，係騎住白馬嘅英俊王子咁樣，然之後好屈英勇咁樣嚟噶嘛？咁起碼都幾多歲啊？ 三十幾歲 啊，或者廿幾歲啊，真係好壯健下噶嘛？竟然嚟一個嬰孩，嚟一個嬰孩做到啲乜啊？嬰孩可唔可以救世啊？嬰孩代表乜嘢啊？ 軟弱、 無助、卑微，係咪啊？仲要人照顧，點救世呢？但係咧，你睇到神嗰個安排好奇妙嘅，但係我哋好唔明嘅其實，但係有個奇妙，奇妙在咧就係以賽亞書幾百年前已經預言咗嘅咯。佢話咧呢個救世主咧係咁嘅，主自己要俾你哋一個兆頭，即係一個記號 sign， 一定有一個童女懷孕生子嘅，講明係童女啊，即係處女啊，會生仔嘅。咁咧就起名佢咧就叫做以馬內利，以馬內利咧就話神與我哋同在嘅意思。咁跟住佢又講啦，因為有一個嬰孩為我哋而生嘅，有一個仔賜俾我哋嘅，政權必係擔喺佢肩頭上。他名為奇妙測試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預言了神一早安排了的，要有一個的 BB 去出世，還是一個童女生出來的，為什麼會是一個 BB 的呢？不過有時我們靈希什麼白蘇公都莫欺少年狂 ，BB 會大嘅。咁大咗嘅時候咧，可能佢就會可以係一個奇妙測試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啦，咁樣嘛。原來咧，主耶穌嚟呢個世界係一個 BB， 係神預定嘅。點解？唔係等佢大先至係一個君王，唔係等佢大先至係一個神。佢 BB 嘅時候都已經係一個神啦。點解啊？因為佢唔係人生嘅 ，I mean 即係唔係人同人生嘅，係神同人生嘅，所以佢咧就冇承繼到人嗰種嘅罪啊，所以佢係一個完全嘅神嚟嘅。但係佢因為要係一個 BB， 點解啊？佢要做一個完全嘅人啊，因為我哋每一個人都係點樣嚟噶？係 BB 咁樣嚟嘅，嚟到呢個世間，所以呢個主耶穌。他雖然是一個神，但是他是一個 BB， 要成為一個完全的人，所以我們知道耶穌是一個完全的神，同樣他是一個完全的人。為什麼他要做一個完全的人？他才能夠經歷到我們人所有的難處，經歷我們每個人不同的階段所經歷的。雖然他到33歲就死，他沒有經歷過老，但是呢人世間很多的人情冷暖他都經歷過，所以他就明白到我們的難處了。但是嬰孩包著布，這個是不是一個記號啊？ BB 當然是包著布的啦，是不是？ 所以呢個其實唔係實際，唔係一個好大嘅記號。大嘅記號係乜嘢？係喺馬槽裏邊啊！呢、這個就好特別啦。點解啊？一個從神嚟嘅救世主，就算係一個 B B， 都起碼生喺邊啊？ 皇宮 啊，咁啦。就算係一個普通少少嘅 B B 都生喺邊啊？大家大户嘅屋企裏邊啦，係嘛？但係點會有一個 B B 會生喺個馬槽嗰度？係臭崩崩嘅馬槽啊！點解會係呢個記號呢？呢、這個記號咧，同耶穌個十字架嘅記號咧，係一樣令人難以接受、難以理解嘅。點解一個尊貴嘅主嚟去救人、幫人，自己會搞到咁軟弱、咁無助、咁受辱、咁冇體面，即係俗啲講句係咁冇台型嘅，係嘛？原來一個真正能夠去救人、幫人嘅表現咧，就係一個能夠自我謙卑嘅表現，唔係要裝作咧高高在上，要喺皇宮，要喺一啲哇深嚴嘅地方裏邊咧，你要見佢咧都要好多個關卡填 application form 先，唔該。然之後咧，你排期啦，然之後見過幾多個官。檢查過驗過啦，你合格啦，你先至可以去進見呢一個救世主嘅。唔係啊，而係咧好普通，就喺一個馬槽嗰度，以至到咧嗰啲嘅牧羊人啊，係做第一個敬拜，去邊一個地方做啊？第一個崇拜喺邊度做啊？起馬槽，臭崩崩的馬槽做第一個崇拜，所以你不要嫌棄我這個寒宅呢，小小地比馬槽都好一點的，但是第一個崇拜這班的牧羊人是要去到一個這樣的地方去敬拜主耶穌。馬槽，有人說主來這個世界只是有一個馬槽去招呼他，但是神要我哋离开呢个世界嘅时候咧，喺天上边为我哋预备咩？唔系净系一个地方啊，一个大宅啊 ，mansion 啊，为我哋预备一个大豪宅，俾我哋离开呢个世界。主耶稣话：佢本来富贵，但系为我哋贫穷，目的系要我哋富贵。睇唔睇到呢个 point？牧羊人雖然身份卑微，但是神呢竟然特登派天使嚟向呢班咁卑微嘅人去宣告一個咁重要、咁大喜嘅信息，就係救主今日為你哋降生，仲係為你哋同佢哋，你為你哋班牧羊人降生啊！咁樣，啊，係咪好大嘅尊榮？所以喺神面前，冇人。可以話我自己好卑微啊！我自己乜都唔得啊！我自己好喺冇地位、冇尊貴，我唔敢去教會，或者我唔敢對住你哋呢班人啊！我自己真係好渣啊！咁樣邊個渣得過耶穌？只出世嘅時候喺個馬槽出世，所以幾卑微嘅人都可以嚟到耶穌面前去敬拜佢，嚟到見佢嘅面啊！所以我们要明白，耶稣的降生是给绝望黑暗世界的一个光，他要将生命的光去带到给每一个人。因为主耶稣说他就是什么？他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连希伯来书也告诉我们，他是我们的大祭司，他体恤我们的软弱，也都凡事受过试探，跟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去施恩宝座前，为要求得怜恤，蒙恩惠作随时的帮助。这个就是一个卧起马槽的一个 BB， 是一个记号，就是救世主的记号。而当他走的时候，死的时候，十字架就是他的记号。所以从耶稣的降生、天使的宣告里面，我们要学习两个功课，是怎样将盼望去给绝望的世界。第一，就是我们要去传扬耶稣， 要保持天使咁样报好嘅信息去传扬耶稣，系咪啊？好似我哋好似我哋琴日去报佳音，我哋就好似天使咁样用歌声去将呢个大喜嘅信息，充满喜乐嘅，将一个有盼望嘅信息、喜乐嘅信息拎唱到去俾嗰啲嘅冇盼望、绝望嘅地方，好似老人院，好似呢啲善终嘅地方，甚至乎我哋可以将来我哋可能去到孤儿院、去到医院、去到呢啲地方，我哋将呢个喜乐嘅信息向佢传扬。因为主耶稣来到这个黑暗绝望的世界，就是要将这个光、将这个盼望给他们。人的罪的欲望呢是无休止的，没有东西可以满足到的，唯有向这些绝望失意的人去介绍主耶稣呢，才能够真正帮到他们，才能够真正将喜乐、将这种平安盼望给到他们。所以我们要学校主耶稣，学校天使，学校他们要来到这里，去在我们身边周围的地方，你的同事，我们 的接触的亲戚朋友里面去传扬。第二呢，就是要学耶稣这样，要道成肉身，要舍己助人。什么叫道成肉身？道就是耶稣，就是一个 words， 就是 word 是那个道理，那个真理，那个真理是要变成一个肉身。我们很多时候学很多真理，很多查经班，我们有很多圣经的知识，我们有很多东西，很多道理在个脑袋，但是不能够成为一个肉身。肉身的意思就是说，要将这个真理成为我们的眼，成为我们的口。眼就是我们用真理去看到世界上有什么需要，成为我们的口，我们懂得用我们的口去传扬真理，传扬这些盼望。我们成为我们就将真理成为我们的手，可以去帮助真的有需要的人，将我们的真理成为我们的脚，去到有需要的人的地方。主耶稣跟我们讲这个的 说话，他说你们这些蒙我父赐福的，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预备的国。哇，为什么？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作客旅，你们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来看顾我；我在监里面，你们来看我。你看不看到啊？耶稣告诉我们，哪些真的跟从他的门徒啊？不是那些只是口讲没有做事的人，不是只是个心想但是没有行动的人，不是只是将知识摆在个脑里面，知道很多很多圣经的知识道理，背金句就是可以真的做到神要我们做的事。这里说哪些人可以承受神为我们预备的国啊？是那些真的将行动、将神的真理、将神的爱、将神的盼望那个光带到去给每一个有需要的人。哪些人有需要啊？饿的人、渴的人、作客旅的人、没地方住的人、坐监的人、病的人、没得吃的人，这些是有需要的人。我们真的实际落实的将那些帮助给到他们。我们昨天只是唱歌唱圣诗，其实我们透过圣诗是只是将少少少少的爱、少少的温暖、少少的喜乐去给这些老人家，但是实际他们很多的需要，是不是没有人照顾、没有人探望。好像我有个妈，现在95岁，常常要睡在一个病床那里，知不知道实际的帮助是什么？对于这些无助的老人家，不是就在床边唱首歌你听下，那就可以真的帮到他的。没错，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有弟兄姊妹呢，探他的时候又唱歌给他听，真的令到 他心里面充满喜乐，还有一份力量。但是每一日每一日有人会煮餐给他吃，有人要为他换尿片、换屎片，帮他冲凉，陪住他。你知不知道这种每一日都要付出的才是最大的爱、最大的牺牲？ 雖然我哋冇幾多力量，我哋真係做唔得幾多，但係我哋仍然有健康、有手有腳嘅時候，我哋做得幾多就做幾多，呢啲先至係最實際。因為耶穌話俾我哋聽，你哋係世上嘅光，你哋嘅光也當照在人前，叫佢哋睇到你哋嘅好行為，就將榮耀去歸俾我哋天上嘅父。盼望我哋今日藉住呢一個聖誕嘅信息、天使嘅宣告，我哋睇到主耶穌是我们的救主，也都是我们生命的主。我们要真的落实的去传扬祂，同埋去懂得怎样将自己道成肉身，好像耶稣一样，去将自己的能力每一天去帮助有需要的人。让我们一起低头祈祷。亲爱天父，亲爱主啊，好感谢你，好感谢你真的藉着一个天使去将一个这么重要咁大嘅喜讯，去向一班卑微嘅牧羊人去宣告。神，你拣选呢嘅牧羊人，得到呢一个第一手嘅资料，而且佢哋系第一批能够可以得见一个 B B 嘅主耶稣，佢嘅荣光，你嘅荣光亦都照到佢哋嘅身上。神啊，我哋真系觉得，我哋虽然人系卑微，人系不配，但系你冇嫌弃过我哋，你却系为到我哋嘅每一个去将你自己嘅爱子送到嚟呢个人间，亦都为我哋去钉死喺十字架上面，亦都系为我哋去复活，以至到我哋嘅生命得着主耶稣嘅光喺我哋里边嘅时候，我哋就唔会有绝望。虽然我哋会在世上会有苦难，但系我哋知道耶稣已经得胜，耶稣你已经喺我哋生命有一个得胜嘅力量，去俾我哋可以胜过我哋要面对嘅所有嘅患难。我们所有 的失望，因为我们的盼望在你那里。天父啊，求你真的帮助我们每一个跟从你的，我们将来都会得着这个应许给我们的国，因为我们每一天我们活得像你，我们叫我们的生命不是虚度的，而是真的将我们可以能够帮到别人的，能够传扬你的机会，我们都把握住。主啊，求你将这些机会就放在我们的身边，以致到我哋可以有机会去荣耀你。多谢天父俾我哋有一个咁好嘅信息，求主你祝福每一个听咗入去然之后有行动嘅弟兄姊妹，祝福佢哋。多谢主，祈祷奉靠主耶稣名求， 阿门。